再说我愿意。 你的心。

在想念我，我会受不了这样。 Thank you.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剩下去贪玩，把残酷的未来狂放到多年外。 想你放弃规则，放纵去爱，放肆自己，放酷未来。我不转弯，我不转弯，我不转弯，我不转弯。 剩下去贪玩，把残酷的未来狂放到光年外。放弃规则，放纵去爱，放肆自己，放空未来。我不转弯，我不转弯，我 谁谋杀了我的浪漫？

把一渗透渗透你的心中，我真的有抱紧你的冲动，我真的有想起你而感动，明白心动不痛就不心痛，多年以后我们除了问候还可以握手。 你好吗？春节过后的第一个周一，与上周五相比，今天的朋友圈和社交平台上有关于开工的文字好像更加多了一些，有的人是打起了精神，满怀信心，而有的人可能还沉浸在放假的状态中，还不太甘心立刻投入到工作中去。其实春节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能得到很好的休息，面临着的可能是各种亲戚的拜访，朋友的聚会，也有更多人有大把的时间是奔波在路上的，难免感觉自己好像没怎么放假就又要上班了。节后的你开工了吗？拿了多少开工红包呢？这里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我是亚威，听到歌曲相见恨晚。

会飞行，夜空洒满了星星，但几颗会落地。我飞行，带你坠落之际，很靠近，还听见呼吸。对不起，我却没捉紧你。 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

痛，悲伤坚决不放手，开始纠缠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 FM 九六九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。大轮，出发。开车，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的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，车舞飞扬。 很多细心的朋友发现，不管汽车的头枕怎么调节，手动调节还是电动调节，都不能调到一个很舒服的位置，总觉得头靠上去脖子部分空空的，所以很多朋友一般都会额外加装一个托住脖子的软垫。难道汽车厂商从来都没有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吗？其实汽车头枕的全称是汽车座椅安全头枕，在早些年的时候，汽车都没有头枕这个东西，它的出现主要是为了提高汽车安全性而设置的一种辅助装置。因为在被追尾时，安全带是不会发挥作用的，追尾带来的最大伤害的原因是挥鞭效应，撞击一瞬间，被撞者头部猛烈后仰，颈椎在巨大的头部加速作用下，严重的颈椎会当场折断，头部后仰在巨大的惯性作用下，然后头部在猛烈的向前运动，颈椎前折，这一后一前两个猛烈的弯折动作足以导致颈椎折断。正因为被追尾的主要死伤原因是挥鞭效应，所以汽车制造商就推出了相关的硬件安全设计，最常见的现行设计就是主动头枕，防止颈部受伤。主动安全头枕就是在碰撞的瞬间让头部得到支撑，也就是把头枕往前移动，其机械结构也并不复杂，只要在椅背内设计一个连杆，发生来自后部的撞击时，身体重量轻压在这个连杆上，在联动机构的作用下，头枕向前移动，最大限度地防止头部猛烈后仰，从而保护人员头部和颈部的安全。经典九六九，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汽车座椅头枕在众多的安全性、舒适性配置中不算起眼，常常被人忽略，但就是这个小小的头枕，却同时兼顾了驾乘人员安全性和舒适性的重要配置之一。 生活自由自在、啊。

要学着放手，不要再联络。门开着，大喊大哭叫着，却没有人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